对你有几分。 好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今天啊在这个午后非常恰当的歌曲，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告白前一秒。哎，在点歌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爱的告白，大家也是累了一星期了，在星期五的下午呢，韩丽希望通过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我们的幸福摩天轮当中带给各位一丝放松啊。如果说这段时间发现格外的喜欢某个人，或者这段时间很想在音乐中鼓励自己，或者为你的家人朋友带去一份祝福的话，不要忘了我曾经在过去的20年当中曾经帮你送过歌。所以在2022年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还会保留星期五的音乐盲盒，不过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玩法，现在我们是星期五的阵容。今天下午的阵容当中呢，为你派出了这些歌手们：梁静茹、李健、刘宇宁、时代少年团、许光汉、许嵩、周深、苏打绿、郁可唯、告五人、南征北战、大张伟。以上的阵容当中，你最想听谁的歌？为什么？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啊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老是在午夜出场的人说这个聊天室都已经顺口了，但我要适应。我现在还有一份工作，是在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来帮大家送好歌。记住各位，如果你想点播哪一首歌曲的话，请你一定要写超过22个字。新的一年了，我们的要求是要超过22个字，这样才会点歌成功。那我们的第一份祝福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是我送给你的。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教训，谁不曾 不曾相遇，大概我们会少听很多的歌，我们的生活里也会 少了很多感性的时刻，所以音乐让我们变得柔软，也让我们知道自己还是一个青春时有许多热爱和幻想的人。下面这份祝福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午后阵容团的南征北战，点播者会飞的狮子。因为我听过他们几首歌，都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今天下午为你带来的是他们演唱的《最美的期待》，愿你2022最美的期待都会实现。 从爱穿越了人海，世界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请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再每次醒来，不用再徘徊，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相遇，你故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再离开，舍不得分开。 来自南征北战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一首《最美的期待》，当然还有一个版本，其实它呢更早一点，让我们听到是在2018年2月，我们听到了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而这个版本呢是收录在2018年南征北战的专辑当中。不过就如网友们所说，在二月的南征最美的期待呢，就像是唱爱情啊，最美的期待，但是到了六月，我们听到的最美的期待呢，就是关乎理想的。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鼓舞人心哈，希望在2022年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里，都会拿出这样的勇气来面对它。其实点歌就是给自己一种心理上积极的暗示，同时也能够给你的家人朋友一份鼓励。为什么从业已经20年了，我依然觉得点歌这件事情还是被大家需要的。而且在2022年呢，北京乐广播在中午时光里也回归了点歌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唐甜甜带来的节目。而星期五呢，我们因为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所以呢会有很多歌曲都是我们这个周期在浪潮榜当中的歌曲。同时今年呢，我们又有了这个大家听到了哈 ，To One 百科，会有很多音乐知识性的歌曲在其中。那大家呢，陆陆续续也可以点播我们这个 To One 百科当中的歌。今天下午呢，是为你派出了一个午后阵容。刚刚登场的是南征北战，

是的，您正在收听的频率北京乐广播 FM 97.4，每当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会听到《浪潮 Listen to One》。我们的主持阵容是5+2，我负责周四和周五。这首大张伟的歌曲呢，来自雪孩子599点播。他说：“北京男孩，我是听大老师的歌长大和变老的，所以要点播一首他的。” 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暮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双凋，愿你的 祈祷，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的一首作品了。其实呢，一首歌到底会经历多长时间真的可以到你的耳朵里成为你的个人珍藏呢？有时候可能也要后知后觉。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摩天轮最后带出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生如夏花。这位已经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当中有5道杠的级别了。他说最近呢一直很迷郁可唯，尤其那首《路过人间》唱的真的深情啊，还有《水中花》翻唱的也很精彩，还有呢就是《时光正好》，真的特别配合这个周五的下午，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歌曲，也祝福正在听节目和在聊天室的老朋友们都周末快乐。既然朋友这么多，大家都是那么有耐心的听彼此说话，我想为你带来的是郁可唯和林凡，其实在很多年前演唱的一首《听你说》，也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偏爱的，送给你。 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

这首2006年梁静茹的《可乐戒指》吗？这首歌的妙点是来自于作词阿信，对，五月天的阿信为他写了这首歌的歌词，而且呢，他也是被认为是勇气之后的另外一首勇气情歌。我们带给非常喜欢梁静茹的快乐妈妈，她说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学子们，祝他们考试成功。所有的梁静茹的歌我都喜欢，那这首歌呢，希望你也喜欢。以后呢，我们的星期五阵容当中呢，都会是有为大家准备好的歌手。那至于你想听哪首歌，也许他今天晚上他今天来到了直播间，也许呢我就会为你换一首了，也希望你能够体谅。继续来派送祝福，四九梦归人你好，我要点时代少年团的歌，因为这周呢我看了很多不同时代的电视剧，很想说不管在什么时代，保持卓越追求的人都会孕育出一片天地。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呢，也要不辱使命。把这首时代少年团的《有你》送给你，祝你周末快乐。 哎，把少年化作一片森林，我对你的思念多了一些，你的名字刻在每一片雪。You are my obsession， 晚风也吹着你的指尖。万物的开心踮起脚尖，那些枯燥都漫长的时间，因为你变成经典。 人世降临，哦哦，有马车接应，哦哦，放过的丘陵，哦哦，我们一起前往迷路森林，哦哦，专属你我秘密基地，极光上打扮的特色品，把浪漫铺散满天际，因为有你。每一片虚化都有意义，那些沿途走过的风景，再微笑的也会被我们牢记，是因为有你，无可比拟，顺着我们的足迹，爱跟梦一起全力奔向你、oh、 那追梦的男孩，带梦羡慕的女孩，总被上天跟偏爱，说到这你也笑起来。 如果想感到早点来临，就会拆开我纯白的蓝心，心动会准时出发，一起去吧，去迷路森林。 人世降临，哦哦，有马车接应，哦哦，翻过的丘陵，哦哦， 我们一起前往迷路森林，哦哦，这是你我秘密基地，极光下打翻的调色瓶，把爱意铺散满天际。 许下这承诺，未来你我一起去守候， 就把彼此写进每个梦想，定格此刻有你我就足够，你陪在我左右、oh、因为有你，每一片雪花都有意义，那些沿途走过的风景，最微笑的也会被我们牢记，只因为有你，相聚的未来，只因为有你。 也真的要借这首歌来谢谢所有喜欢北京乐广播，尤其喜欢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各位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在聊天室当中，因为我在星期四呢基本上都很少看聊天室，今天呢是点歌的专场，所以就特别打开了，要为大家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健演唱的《不期而遇》，送给笑看未来还有绿野仙踪。 告别盛宴，不觉中身处其间， 如此悄然。 伪奏这段一分钟的吉他，有没有让你产生一种在行进当中非常心旷神怡的感受？我特别呢也把它播放了完整，因为李健在他的创作手记当中呢特别写到了这首《不期而遇》，他说在尾段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吉他的 solo， 崔万平这个吉他手弹的是足够精彩的，所以呢让整体的音乐啊真的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他说在开车的时候呢听到那段尾奏会有心旷神怡的感受，而且呢他也强调了并且能够更丰富了不期而遇的意义。可能我们就是在一个不期而遇的下午啊听到了这样一档全新的节目，这档节目是诞生于去年的九月，今年呢它将会在周一到周日的 下午四点钟都和你见面，而我和你相逢的时间呢是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钟。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45，我们还有继续送歌两首歌的时间。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啊，来自摩登兄弟的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新歌叫 Fall in Love， 我们要带给在聊天室里的葡萄儿1954桂芬。 为世界下笔，我的音乐想你，我心上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 无视你，你那浅浅的身影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把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进入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我值得你一个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为世界下笔，我的音乐想你，我心上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语，无知里你那浅浅的身影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有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我值得你一个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2022年1月1日营业啊，刘宇宁在今年发行的第一首歌《Fall in Love》，非常浓郁的复古风，可以有这种抖腿的 disco 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哈。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听到他呢，还充满着干劲儿。用这首歌呢，也祝福各位在2022的爱情啊，如意。终有一天，你会在我的节目中为他送上一首歌的。好了，今天下午的相伴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在聊天室当中的留言，谢谢你们喜欢这档节目，也请奔走相告。全新的一年在下午的4点到5点有浪潮 Listen to One。最后这首歌呢，请让我特别偏爱的带出这首送给喜欢告五人，还有喜欢这种情歌的朋友。虽然爱情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有时候它会主宰我们全部的生活，要有亲爱的呀，有了以后就要告白，要勇敢的追求你的爱。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本周我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告五人乐队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实在太喜欢它了，送给各位。晚上9点，男总女又见哦。下一档节目是《娱乐最王牌》，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但或许不是那么简单，请亮着双眼听我说，亲爱的。或许我们不会。